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32集，帝与后。此时其实白玉堂担心的反而是展昭，展昭一个人保护轩辕狼，万一刚才那个高手再来袭击怎么办？正想着，白玉堂看到远处突然一闪而过的两个身影，放下心来，跟着怀福去皇宫。白玉堂放心了，展昭可不放心呢，轩辕杰神神叨叨的，会不会对白玉堂不利？这时一旁的轩辕狼叹了口气， 哎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我父皇会做的噩梦也不多，无非就是灵儿死了，要不然就是玉儿丢了，现在他的玉儿去看他了，再坏的心情那也变好了。 这话虽然说的酸溜溜的，但轩辕狼之前对白玉堂的那种恨意此时倒是没有了，大概也死心了。 对了，大皇子，你父皇另外调来九位皇子你熟吗？ 不认识，他们是最早的那一批皇子。 这个还分批？ 是啊，我们十个是后出生的，他们是早前，他们的娘都被杀了，我们更惨，都不知道娘是谁。哦，说实话，其实是他们更惨一点，起码我们不用看着我们娘被杀死。 展昭摸了摸鼻子，这时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一些响动，随后灯亮了。轩辕狼看了看房间里， 哦，对了，是白夫人吧？我们住这里会不会不方便啊？ 没事没事，你待在屋里少出门，看到白夫人低头别跟她搭茬就行了。 哦。 屋子里，天尊扁着嘴，阴侯笑倒在床上捶床板，指着天尊的手指头抖啊抖。 白夫人， 哼，你有空真应该打玉堂一顿。 而此时白玉堂跟着怀福去了轩辕杰的寝宫，这一路走进去，就见御花园种满了白梅，白雪覆盖之后有些萧索。白玉堂记得大宋皇宫的构造，按理来说几位娘娘的住所应该就在附近才对，这里似乎没有。怀福像是看得出白玉堂的疑惑，低声给他解释， 皇后不喜欢其他嫔妃住得太近。 皇后？ 嘘，殿下。 白玉堂看着他，怀福微微眯着双眼凑到白玉堂跟前。 有什么话就说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 一会儿殿下看到皇后娘娘，切不可说她不是您的生母啊。皇后娘娘一旦生气，后果十分严重，切记，切记啊。 白玉堂听得一头雾水，但很快白玉堂的困惑在他走到寝宫门口的时候被彻底打消了。此时白玉堂下意识的单手握住手中银刀，一样的内力。轩辕杰寝宫里传出来的是刚才袭击大皇子那人的内力，而不是轩辕杰的内力。难道轩辕杰不在？白玉堂看了看怀福，怀福对他笑了笑，那笑容似乎别有深意，白玉堂看不透其中的奥妙。怀福到了门口就不进去了，站在外边等，只是轻轻帮白玉堂推开寝宫的门。白玉堂走进了房门，怀福就把门带上了。白玉堂有些莫名其妙，就见房间里点满了灯火，倒是很亮堂。桌上摆放着一桌酒菜，还是热的，两个酒杯，两副碗筷。 白玉堂看了看外间，并没有人，里间倒是有人影在晃动，就往里走。这时就听到一个丫鬟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来，战战兢兢的。 娘娘，太子来了。 不是吧，女眷。 白玉堂确定自己刚才和展昭追上来的那个黑衣人是个男人，怎么回事？这时就听到一个声音传来。 傻孩子，还不进来啊，站在门口干什么？ 白玉堂此时实在是庆幸自己没喝茶没喝酒，不然非喷了不可。别看这说话的语气很女性化，但那把声音却是十足的男性化，而且绝对是轩辕杰的声音。白玉堂有些犹豫，要不要进去？这时就见屏风后边一个小丫鬟走了出来，颤颤巍巍请白玉堂进屋。白玉堂就见他神色惊惧，像是见了鬼似的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就是来搞清楚真相的。白玉堂自然不是个没种的，就算房间里住着只妖精又怎么地呢？于是绕过屏风走向里间。 啊， 好容易打发了受惊过度的轩辕狼，展昭心事重重地进了天尊和阴侯的房间，还没坐下就扬起脸打了个喷嚏，边揉鼻子边给自己倒杯茶，然后坐下。哗啦一声，阴侯和天尊一看，只见展昭一手拿着个茶壶，一屁股坐地上了。 你倒是慢点，这壶都飞哪儿去了？ 展昭坐在地上却没起来，而是仰着脸看着桌子下面。阴侯走过去蹲下看他。 怎么了？ 展昭指着桌子下边。 外公你看，有字。 展昭钻到桌子底下，扬起脸看那一行字，就见字是暗红色的，应该是干涸的血迹，而字迹也相当的稚嫩，字也不大，像是小孩子写的。也对，小孩子躲在桌子底下的时候抬手写下来是正好，大人可能有些困难。阴侯也抬头进来看，就见那一行小字虽然有些歪扭，但还是能看清楚，写的是父皇被鬼附身了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血字的缘故，透过这一排字迹，展昭似乎能感觉到写这一行字的那个小孩是有多惊恐。 父皇被鬼附身，这些家具都是北海皇宫里的，难道是当年那个皇子写下的？ 展昭想了想，出门在院子里转了起来。可惜白玉堂之前给院中的下人都放了假，这会儿想找个问问的人都找不到。 殷大人。 这时邹毅似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，展昭对他点了点头。 邹大人，你知不知道这座太子府以前是什么人住的？ 以前是指多久以前？ 怎么，以前有很多人住过这里吗？ 我进宫之后这座宅子一直空着的，不过我听人说起过，这几座行宫以前都是之前几任皇子的府邸，但是 皇妃都被杀了，然后皇子们被赶去了边远之所，是吗？ 殷大人，这些在宫中都是禁止讨论的，不过 什么？ 不过这下那些皇子们不是都要回来了吗？明天就回来八位皇子，传言原先就只剩下大皇子和十皇子了，突然有些物是人非的感觉，这也算是很大的变动，可偏偏皇上又特别淡定，真是圣心难测呀。 展昭点了点头。走一走后，展昭在院子里转了转，还是觉得坐立不安，索性出了太子府，跑去皇宫门口等着。此时又下起了大雪， 展昭边担心着白玉堂，边想着桌子底下那一句话： 父皇被鬼附身，为什么是被鬼附身而不是说他疯了呢？ 与此同时，皇宫内轩辕杰的寝宫之中，被鬼附身四个字这么巧也出现在了白玉堂的念头里。白玉堂目前的处境大概只能用尴尬来形容，他绕过屏风，看到了那所谓的皇后娘娘不是别人，正是穿了一身女装的轩辕杰。白玉堂看着眼前诡异的情景，真想拔腿就走，但是又没动，因为实在有一些好奇，眼前这人究竟是谁？是轩辕杰没错，但气质神态连看人的眼神都不同。最关键的是他的内力，和早前白玉堂认识的那个轩辕杰完全不一样，这内力感觉相当熟悉，就是那个袭击大皇子的戴着狼面具的人。白玉堂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一眼他就被左侧墙壁上挂着的一个狼头吸引了。那是一只很大的狼，黑色的皮毛，显然头是被砍下的风干了，挂在墙上做装饰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有人会拿这么个东西做装饰吗？不过狼不大多是灰色或者棕色的，很少看到那么黑的。 月儿， 白玉堂正走神，就听到身边有人叫他。白玉堂下意识地转过脸，随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就见轩辕杰此时就站在他身边，说话声音女里女气的，穿着白色的长裙，还化着女人的妆，看着他眼神倒是热忱。白玉堂尴尬，正在犹豫要不要赶紧走，却看到不远处刚才引他进来的那个小丫鬟正紧张地看着他。看到白玉堂抬头，那丫鬟赶紧对他摇了摇头，似乎是让他千万不要忤逆了这位皇后娘娘的意思。 这是什么情况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